直谷不是打造出来的，是演化出来的，想重复直谷呢，你就一定落后添。 香港科学院院长徐立之博士， 香港的基础研究是一个优势，我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呢，就成立一些联校的实验室。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优势。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狮子山隧道，咁啊，连接住沙田同埋九龙嘅一个主干道啦，都用咗咧系。無論是往九龍方向定是往沙田方向的管道都分別用了超過50年和40年的。政府就有個計劃是改建獅子山隧道的，就提出在現在的兩條隧道管道之間就再起一條長約 1.4 公里的三線行車隧道，取代現在現有北行管道，即是往沙田方向那條的。同時都會擴闊現在現有往九龍方向的管道去到三線行車，現在現有來說就是兩線啦。咁至於咧，現有往沙田方向嘅管道咧，就會做翻新工程啦。日後完成曬所有工程之後咧，就會做一個緊急隧道用途，話成個嘅工程預計2025年咧係第一季動工，竣工期就去到2034年嘅，暫定係咁。啊，成個情況咧，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路政署主要工程管理處副處長張家良，早晨。 啊，早晨啊，萧主持，早 晨。你好，你好，张家良。 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你好。 系，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今次呢个狮隧嘅扩幅工程，简单同大家讲下，其实个内容系咪好？先咁样介绍啦，或者有冇其他嘅重点大家要留意咧？又咨询咗边啲嘅人士啊？又 好啊，好啊。就嗱，我或者讲一讲，即系我哋点解需要有一个咁嘅项目啦，狮山道隧道改善工程啊。咁啊，其实讲少少历史啦。咁其實獅子山隧道呢，其實開通嘅時候呢係1967年，咁啊呢個係第一條香港嘅行車隧道。咁啊，當其時呢嘅設計呢，就主要嚟講呢係因為60年代呢嗰、那個制水嘅問題，即係4日得4个小时供水啦。咁啊，當時水務署呢就做咗呢條咁嘅隧道呢，主要嚟講係供水嘅。咁但係即係既然做咗條隧道出嚟呢，咁啊，後來都攞咗嚟行車。咁啊，雖然佢啊頭先係67年通車咧，咁但係咧，其實佢設計咧，其實應該係60年代初嘅，即係係大概62年到嘅時候咧。咁啊，同而家嗰個設計標準咧係有相當之多嘅出入嘅，因為已經係60年前啦咁樣。咁啊，呢條係南行嗰條隧道嚟嘅。咁啊我哋另外咧旁邊咧，而家其實仲有一條隧道咧，就係、是、北行隧道啦。嗰條咧就而家叫做第二條獅子山隧道啦。咁啊，嗰條咧就係1978年嘅時候通車嘅，即係相隔11年之後。咁呢兩條隧道咧，而家其實咧就頭先主持都提過啦，咁樣就佢用咗嘅時間咧都相當之長，同埋咧佢嗰個設計標準咧同而家最新嘅標準都有個距離。咁啊，個情況咧就係話咧，即係好似老人家咁啦。咁啊，而家咧其實我哋成日咧機場都需要咧做呢個維修啊、修葺嘅工作啊。咁啊，而家差唔多咧每一半嘅晚上，我哋都要封路咧去做一啲維修嘅工作。咁而呢啲咁嘅維修工作咧，其實可以俾我哋嘅時間咧好短，因為好多時咧都要深夜進行，咁得幾個鐘頭，咁可能即係啲修補嘅物料啊，即係緊緊乾固到啊，緊緊可以開，即係用得到嘅時候咧，我哋已經需要咧開放翻條隧道咧嚟到通車。咁啊，所以如果而家日後咧，即係好似年紀大咗，越嚟越多時間見醫生一樣啦，咁樣我哋睇到咧，將來嚟講咧，嗰個維修保養工作咧所需要嘅時間可能更加長。 咁我哋其實有個擔心咧，就會影響咗個隧道嘅運作啦。咁啊，雖然但係我想強調一樣嘢，而家個隧道咧個運作係安全嘅，即係我哋不斷咁樣配合有適當嘅保養工作嘅。咁但係長遠嚟講咧，都要做一個徹底嘅大翻身啊，根治呢個老化嗰個問題。 OK， 咁啊，呢個第一個啫。第二點咧就係話，其實而家獅山隧道咧每日有90,000架次咧出入嘅，咁啊相當之受歡迎嘅。咁其實我都接觸好多啲街坊啊、居民啊咁樣。其實點解佢哋會選擇咧？就係因為佢哋啱路，即係話咧，佢哋出去市區九龍咧係最直接嘅通道嚟嘅。咁所以嚟講咧，佢哋寧願咧即係朝頭早咧都塞下車咧，佢哋都要選擇呢個獅山隧道公路。咁啊但係咧，我哋見到一個情況就係話咧，如果有一啲輕微嘅交通意外或者壞車咧，即係影響咗。就算是其中一條線都好啦，咁樣咧，其實咧都會造成一個好嚴重嘅交通擠塞，因為佢得兩條線啫嘛，咁你剩翻一條咧，就已經咧即係影響曬個交通運作。 明白。 咁啊，之前咧其實每年咧其實都有好多時間咧，即係出現一個即係交通嚴重擠塞嘅情況啦，有陣時塞到去何文田啦，咁啊沙田又塞到好遠。咁所以而家咧就我哋都希望咧解決呢個佢個獅山隧道嗰個韌性嗰個問題。就希望咧，即系呢啲咁嘅問題咧，將來嚟講咧，就可以即係提升咗佢個運作個水平啊，同埋佢將來咧，佢使用嘅時候咧，可以咧，即係大家翻工翻學咧，就唔好話因為有少少意外咧，就搞到咧就遲大到啊咁啊。 OK。 咁啊，另外咧，第三樣咧就係話咧，其實我哋其實都做咗個交通評估嘅。咁啊，而家咧，如果去到2041年咧，其實咧嗰、那個行車量同埋用車量嘅比率咧，會升到去 1.26。不過其實我都唔使講到去2041年，即係20年之後嘅事啦嚇。其實今日咧，啲居民咧其實都好反映好多，即係呢個即係交通問題嗰個情況、那個頭痛嘅問題。咁就誒朝頭早真係差唔多慣性㗎啦，都係塞到博康村㗎啦至少。咁啊夜晚收工嘅時候咧，黃昏嘅時候咧，咁其實九龍塘嗰度咧，如果大家睇到咧龍翔道。咁其實佢有條嘅轉彎嘅支路咧入去隧道嘅，咁但係嗰條路咧就成日都塞車，咁啊好多時候有啲居民啊，即係揸車人士同我講，哇等咗好多個字啊，咁樣翻即係想收工翻早啲翻屋企咧，都要即係要忍耐好多時間。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做咗個擴闊工程之後，就而家由即係所謂2+2啦，兩線啦出入咧，就改做3+3。咁如果咁樣咧，就大大提升咗咧嗰個交通流量咧。咁咧，其實我哋除咗個隧道本身嚟講咧，咁我哋連接路嗰度，我哋都做一個擴闊工程啦。咁就頭先我就提過咧，就喺呢個九龍塘嗰度咧，而家其實嗰個支路咧入去窩打老道咧，其實要尖入去嘅。咁啊，好多時咧，你尖入去，如果多車窩打路多車咧，就入唔到嘅時候咧，就排隊。咁我哋將來擴闊咗之後咧。就會有一條獨立嘅行車線咧，就喺呢個龍翔道嗰度咧，就嗰條支線唔使再尖噶啦，就直入咧有條專用嘅行車線咧入去隧道嗰度，咁啊免咗個排隊嗰個問題。 OK， 咁啊另外咧就獅山隧道公路即係沙田嗰邊咧，咁我哋亦都會咧相應做一啲擴闊工程。咁啊亦都會咧左右兩邊即係上山落山咧。都會加多一條行車線， 明白呢、 這個，即係配合翻嗰個工程。咁啊，將來嚟講咧，即係希望大家咧就即係可以即係多啲時間，早啲翻屋企，或者翻工翻學咧，唔需要遲到啊。 暢順啲啦，總之成個行車嗰度。但我想先頭先你提到話，即係每日而家獅子山隧道嗰個平均每日嘅車流量去到成90,000，有冇話日後即係改建咗之後啦，或多咗行車線之後咧，可以成個容車量係增加到幾多？ 其實呢如果你做計數的話呢其實個容車量呢就可以呢去到呢5400個小駕車的次數的即是平均每個鐘頭但是呢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呢就是話其實我哋唔係話諗住擴闊咗之後呢嘩會真係吸引好多好多車嚟到呢個獅子山隧道公路因為我都好多時候都同居民解釋㗎啦就係、是而家沙田咧，其實有4條隧道咧，俾居民選擇出入嘅。再如果再包括埋咧呢個大埔道咧，其實5條路嘅。 咁啊，而家我哋咧，其實喺啲居民點解要選擇呢個先山隧道呢，就係、是、因為佢係一個啱路啊，所謂最直接出九龍嘅方向嘅。 Okay， 九龍中嘅方向。咁我哋而家我哋其實做過翻交通影響評估。咁啊，當呢個隧道由兩線變到三線嘅時候咧，其實咧嗰行車量咧，我哋發覺咧，其實唔會多好多嘅，大概10% 左右嘅啫。咁啊，因為點解咧？其實選擇用獅山隧道嘅人咧，其實已經係選擇咗噶啦。即係你加闊咗條路咧，其實咧唔會話吸引其他好多車咧去使用呢個隧道，但係就可以解決頭先我講個問題，嗰、那個人性問題，同埋咧而家早晚咧嗰個交通擠塞嘅問題。咁啊，希望幫到大家，因為其實真係好多居民咧都向我表達到咧，希望盡早做成完呢個項目嘅。 Okay， 好，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講下喺施工期間會唔會有對於一啲駕駛人士或者對附近居民嘅影響，或者喺要擴闊呢一個嘅獅子山隧道嘅行車線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啲咩困難啊？或者令到郊野公園附近係獅子山郊野公園嚟噶嘛，會受到影響咧？會 嗱咁樣嘅我哋對於居民嚟講咧，我其實做咗好多諮詢嘅，咁我自己本人都參與過好多居民大會啊，所謂地區分區委員會啊，啊區議會啊咁樣，咁啊大部分即係可以咁講啦，絕大部分嘅聲音翻嚟咧，都係好支持我哋呢個項目嘅。咁樣咧就係有部分嘅居民咧就會擔心，喂會唔會你施工嘅時候咧影響我的交通啊咁？咁我哋解釋咗啦，就係話咧。基本上呢我哋而家現有嘅行車線呢我哋會繼續保留嘅。咁、啊、其實頭先阿主持你提過啦，即係點解我哋要喺中間嗰度做一條隧道啦，咁其實正正呢就係、是、呢個問題啦。我哋一定要保證呢而家現有嘅行車線呢係可以暢通，每日都可以俾大家去使用啊，返工返學啊。咁啊，如果有啲情況，即係譬如我哋有啲工作真係要封路嘅話呢，我哋咧都會喺夜間進行，即係總之咧，我哋就日間嘅時候咧，我哋一定唔會咧影響到而家現有嗰個交通嗰個情況。 OK， 咁另外咧，同埋咧就係、是有啲居民咧都擔心啦，呢、這個噪音嗰個問題啊，空氣污染嘅問題啊，咁其實咧，我哋而家有一個環評報告咧，其實已經係做緊公眾審閱嘅，咁可以喺環保署嘅網站睇得到。咁啊喺施工過程之中咧，我哋有嚴格嘅要求咧，對於塵埃啊、噪音啊呢啲咧，我哋就會根據嗰個環保署嘅要求咧，我哋會做到盡量減少呢個影響嘅。咁、 okay。 其實根據以往經驗咧，我哋其實做呢啲嘅大型工程，我哋都做得幾好嘅。咁、 嗯、 啊，影響唔會咁大。 咁、 哦、但係反而我想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呢個工程咧，其實咧真係幫到大家咧，就特別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咁我聽到好多居民講，哇！而家咧就嘈得好緊要。咁啊，我琴日都啱去完世界花园啦，咁啊都讲到好嘢，大家都好多意见，讲到10:00+。咁啊，里边咧有啲居民，喂，我20年啦搬入嚟都未开过窗，就系、是、因为噪音啊。 嗯，日后会唔会加剧咧？咁日后再多有行车线。 嗱、所以咧就阿罗文，我都想讲啦，就系、是、话、我哋咧会喺呢个獅子山隧道公路扩阔嘅时候咧，利用到呢个契机咧，其实我哋根据环评条例嘅要求啦，亦都会咁做咧，就系、是、我哋会提供一啲隔音屏障同埋监察。咁啊呢样嘢咧就大大咧就可以咧减低咗个噪音影响，因为而家咧譬如好似世界花园啊、瑞丰花园有啲嘅單位咧受到即係超過80分貝嘅噪音影響。 OK， 咁如果裝咗個裝咗個減屏之後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即係我哋嘅減噪嚟嘅，有啲部分，咁啊將個噪音咧大大降低到絕大部分咧都會降低到70分貝水平以下， mm-hmm。 可以咁講啊，即係佢罩咗咧分別係好大嘅，因為其實我都參與過好多減屏工程，係黃珠路啊、象鼻山路啊咁樣，即係好多居民咧，我自己。事前事後咧，我哋都上過啲單位聽過睇過，哇！真係咧，即係個個噪音標準咧，即係其實我哋減到10個分貝以上咧，其實嗰個分別係非常非常之大。 O K， 咁啊，其實好多居民咧就調翻轉頭咧，就希望我哋喂你就快啲盡快施展呢個工程啦，咁樣，咁啊希望盡早完成啦，咁樣。咁啊頭先主持你阿樂文你都提過啦，即係話我哋咧其實而家初步嚟講咧，因為我哋而家係做一個勘測研究啊。 咁我哋嚟緊咧就即係而家做到尾聲咧，做緊公眾諮詢啦。咁啊嚟緊咧，我哋會做刊憲嘅工作啦。咁啊同埋咧，我哋會去立法會度申請撥款。咁啊呢個撥款咧就係、是、做咩咧？就係做一個詳細設計。 OK。 咁啊呢、這個詳細設計咧，大會喺出年啊2023年啦，至到2024年之間進行啦。咁啊，當我詳細設計完成咗之後咧。咁我哋咧就會正式咧就向呢個財委會咧就撥款申請做嗰個建造工程啦。咁啊呢個咧而家我哋估計咧係2025年開始啦。咁樣咧就中間嗰條隧道，我哋會用鑽挖嘅方法做，因為爆破嘅方法咧就唔可以接受啦。因為兩邊我諗你大家知啦，行車隧道，我哋安全一定係好緊要，呢個係安全第一嘅。咁我哋會用鑽挖，咁啊鑽挖咧個時間會長啲。咁同埋咧，而家兩條隧道管道中間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咧，都有啲大樓嘅，即係抽風大樓啊咁樣。咁我哋呢啲咁嘅設施咧，我哋要搬咗佢嘅嚇。咁呢變咗又亦都需要啲時間啦。 我想問一句就簡單，因為你鑽挖呢個方法由兩條隧道而家行車管道之間要起一條新嘅，淨係呢一個部分起一條新嘅通打通佢去用要幾耐 啊？嗱，啱啱我想講啦，就用我鑽挖嘅方法包埋搬移我哋而家現有啲建築物啊咁樣。大概是4年時間，即是2025年咧做到大概2029年。 OK， 咁樣咧就2029年咧，我哋咧就中間條隧道就會開通。咁跟住會做咩咧？就將南行隧道啲車咧就改道啦。咁樣咧，我哋咧就將啲車咧用新隧道。咁啊，南行隧道跟住會做咩咧？咁我哋咧就會將佢再做擴闊，我哋封咗佢，再做擴闊。咁啊，同埋咧所有啲機電設施啊，咁樣都要一路配合咁做。咁啊，做咗大概咧係。2033年，咁我哋咧就可以有3+3啦，即系三条线出，三条线入。咁啊，头先讲话2034，点解我哋写一个环评报告有2034咧？就系因为我哋而家嗰个所谓嘅北行管道咧，就会变咗一个备用隧道。咁啊，阿乐文都提过啦。咁嗰个备用隧道咧，咁我哋都要做一啲翻新嘅工作。咁所以咧就会话去到34年。不过但系我谂大部分嘅即系居民啊，都系最主要咧就系。2033年咧，我哋希望可以3+3咁俾佢哋出入咧，就希望暢通啦。 張家良，我想問一句，嗱，一備用隧道為即係翻新完之後啦，嗰、那個係咪淨係做一個緊急嘅用途？因為我見個寫法就係叫緊急隧道。所謂緊急嘅用途係啲咩咧？因為我見而家以獅山隧道本身個設計咧，就話文件提到話擴建咗嘅南行隧道同新建，即係而家會起喺中間嗰條啦。北行隧道中間咧有個新嘅跨管通道嘅咁。咁但係而家現行嘅北行隧道咧就會變一個緊急隧道啦。但係緊急隧道同其他的管道之間咧，又冇一個跨管通道嘅，咁所謂緊急隧道其實係點樣緊急法咧？係做啲咩嘅咧？ 或者我呢樣解解啦，就其實都呢個隧道咧，北行隧道咧，其實咧就喺個工程完成咗之後咧，我哋翻新咗之後咧，咁其實我而家我哋嘅諗法咧，就係話咧，當需要進行大型嘅維修，或者有真係好唔好彩啦，有大型嘅交通意外啊，或者咩？造成咗嗰個要整條隧道去封閉嘅時候咧，咁呢個北行隧道咧可以用嚟繼續行車嘅，咁我哋可以將嗰個行車線咧改咗去北行隧道，咁咧就將呢個獅山隧道嗰個韌性咧更加加強。咁啊，但除咗呢個之外咧，咁亦都北行隧道咧會繼續咧有呢、這個有大型嘅水管喺下面嘅。咁樣咧，水務署咧亦都需要咧呢條北行隧道咧做通道咧嚟到進行保養同埋維修嘅工作。 嗯。 嗱，咁但係咧，我都聽到有啲意見啦。咁啊，特別係即係單車愛好者啊，咁樣都有提出過嘅。咁我都見過佢哋嘅。咁啊，其實咧，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踩單車嘅。咁啊，即係綠色出行這個呢個咧，我哋非常之支持嘅。咁佢哋亦都有提出過咧，就話這個。剩翻呢個備用隧道，可唔可以即係除咗緊急或者係即係行車嘅用途嘅時候咧，可唔可以俾嚟行單車啊，或者係行人啊咁樣，咁就做一個綠色出行嘅所謂嗰個叫 greenway 嘅理念。咁其實這個呢個咧就我哋咧即係都要同相關部門咧去詳細去研究。咁但係我都想提出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我哋睇到咧，即係而家現有隧道兩邊咧，即係九龍同埋新界咧，其實都冇一個即係適合嘅單車嘅系統咧，係到接駁嘅。 咁如果九龍塘嗰邊，我諗大家都知啦，即係香港就路窄就車多，咁、 okay, 其實你話行單車咧，咁基本上咧就龍翔道咧係完全唔可以行單車嘅，因為一係犯法嘅。咁、如果你話要將呢個單車徑接駁到去啟德啊，或者甚至觀塘啊，咁其實咧即係可以咁講，就個難度非常非常之高。 配套上面可能其他都未必有，但我好快，因為得翻唔夠一分鐘，我想知呢、這個備用隧道而家長期做一個備用或者緊急嘅用途，會唔會變相就浪費咗兩條行車線咧？半分鐘到就係呢個。 其實咧就我哋都會繼續思考咧呢條備用隧道咧點樣好好利用佢嘅。咁至於話頭先講過位可唔可以用嚟行人咧咁樣？咁我哋點樣做連接啊？咁樣呢啲都可以討論嘅，不過但係都要考慮咧，有冇咁嘅需要？如果有市民有需要嘅，有出行需要嘅，咁、 okay. 我哋一定會積極考慮。 OK， 咁但係咧就大家都要明白，其實咧而家即係都有好多客觀嘅條件限制。 明白，好多限制。 希望係啦， 張嘉倫，不過時間差唔多，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同我哋講到有關於獅子山隧道呢個擴建計劃。我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獅子山隧道擴建，你自己點睇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高度重视近期有香港人怀疑被诱骗到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被禁锢从事非法工作，提醒市民小心求职骗案。又话由今年一月至今，入境处和警方分别收到17宗和12宗求助个案。保安局说，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收到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按求助人意愿协助向当地警方报案。小组了解，其中12个香港人已经安全离开当地，会积极跟进仍然未离开当地的求助个案，继续和当事人家属、香港警务处、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当地大使馆、总领事馆保持密切联系和跟进个案。保安局又说，警方接获相关报案的时候，会和境外执法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并透过国际刑警的平台联络海外执法机构交流情报和协助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昨天在天津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共同主持中日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日本时事社引述日本政府表示，双方同意继续会谈，以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新华社报道，杨洁篪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日方应该着眼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长远利益，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奉行积极务实理性对华政策，坚持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政治共识，和中方一起增进政治互信，摒弃零和思维，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更加成熟稳定、健康强韧。双方认为对话坦诚、深入和具建设性，达成一些有益共识，将会继续保持对话沟通。解放军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日和明日上午6点至下午6点半和明早的10点至下午1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另外，广东海事局公布，粤航警将会在珠江口、大曼山岛以南海域进行射击训练，时间是朝早明日朝早10点半至下午2点半和后日上午11点半至下午1点半期间禁止驶入。俄罗斯国营通讯社报道，以俄控克里米亚为基地的黑海舰队撤换指挥官。外界分析有关人士安排，

报称误堕骗局，在外地被禁锢。本港最新失业率回落至 4.3%， 新增5757宗确诊，医管局情报多四人离世。赫布尔清真寺爆炸，路透社引述塔利班指最少35人死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有关于狮子山隧道，政府计划一个嘅改建啊，咁啊喺而家嘅两条管道之间咧，会起一条三线行车隧道，咁啊先会系根据文件所讲咧，喺起好呢个隧道之后咧，就会往九龙方向，即系南行嘅管道咧，就会随即系封闭翻身啦，并且系以一个嘅爆破嘅工程方式咧扩建至三线行车噶啦，咁喺往九龙方向嘅车辆咧，系会完全咧改用已经完成咗嘅新管道啦。咁喺嗰段时间，咁当已经原有嘅南行，即系往九龙方向嗰条管道嘅工程都做好晒之后咧，就会重新用翻呢一条旧嘅往南行方向嘅管道噶啦。咁至于新管道系点咧，就会用嚟咧系往北行，即系向沙田方向嘅车系去用嘅咁。咁日后就话原本旧有嗰条向沙田方向咧北行嗰条管道咧就會用一個緊急隧道嘅用途嘅咁樣，咁即係話咧，就算係完成曬工程之後咧，日後咧無論係往北行定係往南行，都會分別有各自三條嘅行車線，而家就係各自兩條嘅。你自己點睇18723D 咧？對於成個車流量嗰個嘅舒緩係咪有幫助啦？或者喺工程期間嘅影響，自己點睇咧？18723D。电话旁边又请你一位嘉宾啊，有土力工程署前署长，亦都系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主持。 你好，陈建石，点睇今次呢个方案啊？狮子山隧道嘅扩建，三条新嘅行车线嘅管道啦，一条新嘅三条行车线嘅管道，另外南行方面旧管道就扩阔为三线，北行嘅旧管道就变成紧急隧道，自己点睇啊？你？ 整項工程呢，我就覺得是非常之需要的、 嗯、 就純粹由這個汽車流量的角度看呢，應該都一定要提升的了、我經常用這條隧道的，在繁忙時間呢塞車情況真的絕對不可以接受、 嗯哼 所以提升它的流量就純粹在這個角度呢都應該 要做的這個工程、 嗯、 但應該怎樣做法呢就可以斟酌的，應該有很多方案的，但我就較為擔心，就是剛才我聽處長說呢要12年時間才通車呢，我就有些擔心，時間真的太長太長了、 嗯、但有沒有方法去縮短、因為它涉及到譬如在兩條現在現有管道之間就要開一條新的，那它就說要用一個轉挖機的方式，它就說承認這個方法是會慢一點的，是不是 呢？轉挖機、因為它這個是一些很堅硬的花崗岩、用轉挖機會慢的，同埋咧，其實全世界咧轉挖機，呢、這個大直徑嘅轉挖機咧唔多嘅，亦都非常昂貴嘅。我講緊即係六七億一部嘅。如果你用一部幾億人嘅轉挖機去挖1.4 公里 公里嘅隧道咧，其實嗰個成本效益唔高嘅。轉挖機嘅另一個唔好處就係咧，佢只係可以單向咁樣去轉挖啊，但如果你用爆破方法咧，你可以開兩個火頭或者三個火頭，即係喺兩邊，喺沙田嗰邊可以同埋喺九龍塘嗰邊可以同時去做爆破，咁、即係變咗你就即係爆破 0.7 公里就得㗎啦，所以我就希望呢即係呢個工程項目呢就俾承建商一個選擇，去用一個最經濟成本效益最高最快嘅方法去做、就唔好綁死話唔准去用爆破，因為我看不到爆破有什麼大問題，因為當它擴闊個南本道的時候都是要用爆破的，都是非常接近行車隧道的、還有它那個、跨管這個通道呢都一定要用爆破的、所以其實爆破就應該可行，但如果你說在環保角度不可行呢，我看都要值得、就是、大家討論的、因為如果你說要塞車塞多幾年的呢，咁可能嗰個爆破係可能容易受 市民接受都唔定嘅。 嗯，但個分別可能會唔會就係喺兩個管之間做爆破，同你喺南行純粹擴建，唔係兩管之間啦。做爆破可能安全啲，喺個結構上係咪可以咁樣考慮嘅？因為我就唔好認識啦，所以想請教呢、這個。 爆破啲可以睇下你落幾多藥嘅啫。 嗯， 你爆破如果你係落少啲藥咧，個影響就個震盪啊，或者聲浪嘅影響都係會可以減少嘅。你可以用個炸藥嘅份量嚟控制個爆破嘅，就控制個影響嘅。啊，咁你爆破工程你由即係兩方向一齊去做爆破，即係同時做做呢個爆破工程咧，呢條隧道係會慳好多時間。啊，就同埋咧，你就可能個成本效益會高好多。 嗯， 即係啲大型嘅。即係大直徑嘅盾構機啊，去轉呢個岩石咧係慢同埋貴嘅。 嗯 哼。我印象中好似全世界最大嗰條可以轉到岩石嘅，都係得15.7個米嘅直徑嘅。呢條隧道個直徑幾多我唔知啊，都唔知可唔可以符合到佢呢個隧道嘅要求。 嗯。但用爆破嘅方法，我想知道會唔會令到日間嘅行車都有影響，或者只能夠係夜晚做？轉碼頭係咪可以日間做？會唔會有呢啲考慮咧？ 我之前都講，即係你爆破可以用呢個炸藥嘅份量嚟控制噶嘛？ 即係時間上都唔影響，就算係份量細啲都可以，譬如日間。 如果純粹淨係夜晚先做得嘅咧，你夜晚都有車行噶嘛？如果係影響都會影響嘅啦。但如果你純粹夜晚做咧，咁爆破一定唔通啦。但係你第日。做南行線的擴闊工程，它那個不可以用轉碼機的，一定要用爆破啦、 mm-hmm. 啊、即是個情況一樣而已、mm-hmm. 即是似乎爆破不是一個完全不可行的方法、 okay. 因為你做擴闊的南行線，你那個不是不用得轉碼機的，它都不是圓形的、 mm-hmm. 我相信它不是用轉碼機的、 okay. 它現在的講法都是這樣、往九龍方向的隧道擴大工程是會用一個轉破法，它叫轉破法， 即是爆破法啦，系啊，系啊 ，OK， 好。咁另外而家今次嘅方案入边咧，就提到话日后嘅旧隧道，即系讲紧往北行往沙田方向嗰两条行车线嗰管道咧，就会用一个紧急隧道用途嘅。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呢个方向啊？长期作为一个备用或者紧急用途，又适唔适合咧？ 做紧急用途呢样都系件好事嚟嘅、嗯，但系如果做紧急用途，我睇应该加翻啲即系同隔篱嗰条管道应该有啲通驳通嘅先至得啊，即系嗰啲跨管隧道去驳通佢，咁就如果真系紧急嘅用途就会加强啦，但系亦都可以考虑一个多用途嘅方法嘅，我之前话处长都话佢哋都仍然会考虑有其他即系多用途嘅，即系唔好俾佢即系嗰个应该用尽嗰条隧道啦、 嗯。所谓多用途嘅方法系、 啊、 所谓多用途嘅方法系啲咩？你觉得可以？ 你可以即系攞嚟走水电煤嘅走线啊，咁样嗱，两条大水管嚟一定系搬翻去新起嗰条隧道啦。照佢而家嘅建议系嘛、嗯，就咁佢其实嗰个位置都可以摆水电煤，或者啲比较小型嘅。输水管隧道啊，或者电缆啊，或者系煤气管啊，咁或者系通讯设施啊，咁样呢啲佢可以考虑多啲嘅多用途嘅隧做一条多用途嘅隧道嘅，咁必要时攞嚟行车亦都一件好事嚟嘅。 嗯，必要时即系都系讲紧紧急啊嘛，你讲紧系嘛？ 紧急啊，或者系真系塞车塞得好劲咯。嗯、你而家都系拨嚟拨去噶啦，有时繁忙时间你南向嘅俾多条线佢。即係過滔嘅時候、 mm-hmm. 北向，即係佢係可以撥咁，你可以將來就係三三，你可以撥多或者係三五都得噶嘛。 OK 啊， 但係你覺得有啲討論話嚇係咪可以行人咧？嗰條即係而家嘅叫做北行咧，日後可能作為緊急嘅管道，係咪可以行人或者行單車咧？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啲方向咧？又 當然可以行人單車啦，但係你冇辦法吸引到行人同單車去呢條隧道嘅。 嗯， 因为你两边嘅接驳唔到啊嘛，单车径啊唔使谂噶啦，同埋你如果系攞嚟俾行山人士行咧，佢个个都食住烟爬狮子山咧，点会同你行条隧道啊？有冇警惕？两边啲行人通道都驳唔到，同埋你去到两边都又唔系咩即系住宅区，即系嗰啲你九龙塘高尚住宅区有几多人啫？ 嗯， 我嗰啲人相信就唔会有兴趣。 行條隧道嘅。你哋可以話行人，但係應該吸引唔到人去嘅。 嗯， 即係我嘅估計嚇。 嗯，但技術上嚟講咧，如果條隧道本身係行開車嘅，如果日後真係要行人或行單車，需唔需要做啲改裝嘅？ 哦，那個如果你行人的要求好大嘅，高好多嘅啦。你風火水電嘅要求都高好多嘅啦。你個抽氣系統啊，你如果你行車咧，個車可以推動啲空氣咧，自己同埋你嗰個抽氣系統就比較上唔使咁多。但如果你係行人咧，你喺隧道裏頭嗰啲死氣嗰啲咧，你要保護到啲人咧，你個通風系統要好好，你個走火系統要好好。嗱，你車如果有咩事咧？都好快可以離開條隧道，人啊，即可能要時間長啲啊嘛，啊，即風火水電嗰啲要求又會提升好多噶啦嚇。但我主要擔心就係應該吸引唔到人同埋單車嘅，因為你兩邊駁唔通咧，唔會有人去噶嚇。 明白，好啊，唔該曬陳建石，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Okay. 好，陳建石咧係土力工程署前署長、工程師學會前會長。啊，對於獅子山隧道改建嘅呢一個計劃，其中咧就係話南行同埋北行咧，日後竣工之後咧就會係分別有三條行車線啦。而家現有嚟講就分別兩條嘅咁。至於現有嚟講往沙田方向嘅管道，即係北行嘅管道咧，就會做翻新工程。咁日後咧就係會作為一個即係完成曬之後咧，做一個嘅緊急隧道嘅用途嘅咁。頭先提到一啲討論話係咪可以攞嚟俾人行啊，或者係單車嘅用途可以係過隧道咧？咁你又點睇咧？一八七二三啲咧，一八七二三啲咧，整體嚟講係咪都可以舒緩到現時獅子山隧道一啲擠塞嘅情況？會唔會你自己都係用家咧？喺獅子山隧道方面，平時見到個擠塞情況係點樣咧？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電話旁邊有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議員謝偉全，早晨。 系、hey, 早晨 ，谢伟全。头先提到呢、這个狮子山隧道嘅政府会计划扩建啦。简单啲讲，都系话即系会有一条新嘅三条行车线嘅管道。咁另外话南行嘅管道会扩阔，北行咧就会攞嚟做紧急隧道嘅。你同唔同意呢个方案，或同唔同意扩建先？首先， 扩建系一定需要噶啦。我知道呢样嘢咧，其实都系有一段时间。咁當然就有好多程序啊，或者係研究要做啊，咁大家都等咗好耐㗎啦。咁除咗你擴建增加嗰個流車量之外呢，附近嘅相關接連嘅道路網呢都要改善嘅。咁我知政府喺呢方面呢亦都係做咗一啲工作，咁有啲工程可能已經係開始展開嘅。咁呢啲都係重要嘅，因為如果你純粹即係擴建咗多條隧道，咁、那個樽頸去咗第二度呢，係接連嗰個道路呢，你始終呢就係、是、解決唔到個問題，亦都突顯唔到嘥啲錢去做呢個額外呢個隧道呢嗰、那個效益出嚟嘅。 不過佢而家都有講到嘅，譬如話會擴闊介乎隧道沙田出入口去到豐盛苑之間嘅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即唔係淨係講緊條管道，即附近嘅公路都會做啦。咁啊，到時南北行都會係三條行車線啦。咁你自己覺得成個工程頭先提到嗰個方案喺中間開一條新嘅管道，首先點睇咧？同埋其實嗰個位咧都幾窄嘅。我見文件都提到話成個即擴建空間都狹窄嘅，有幾大難度咧？你自己又覺得？ 嗱，當然咧，呢個細節咧，佢而家冇提供啊，政府仲未提供俾我哋立法會嘅。咁選擇方面咧，即係點解呢個方案咧？我相信佢背後有理由嘅。咁喺呢方面咧，即係係咪即係已經考慮咗各方嘅方案咧，然後揀呢個咧？技術上咧，當然做得到嘅。我哋都要睇埋即係個時間同埋個花費係幾多錢啊。咁呢方面咧，因為而家開挖隧道咧，嗰、那個技巧同埋嗰個做法咧，已經進步咗好多噶啦。咁喺呢方面咧，係咪就係一個最佳嘅選項咧？我相信到時我會關注呢樣嘢啦。將即係如果政府將呢個有關建議咧提交嘅時候，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呢、這個方案咧對周邊嚟講咧個影響。頭先你包括一啲技術嘅問題啦，嚇喺中間啊兩條隧道管道中間再開一個嘅時候。嗰、那個技術問題之外咧，到周邊咧，即係大家都關注咧個影響嘅點解幾大？因為你始終咧擴闊咗之後咧，你都係有接連嘅道路啊，都要喺呢方面咧就做相關嘅工程嘅。咁呢方面咧都要即係解釋。當然佢就環諮會嗰度，你又佢哋會提交呢樣嘢，亦都即係原則上我覺得咧就可以做。 咁嗰個緩解工程係點咧？咁呢啲等等都係其實大家關注同埋要政府喺呢方面係講俾大家知點樣做嘅。咁有關啲問題我都會關注。 各位嘅觀眾聽眾，對於獅子山隧道而家嘅現有啦，譬如平時會都用開啊，或者都見到擠塞嘅情況係點？講下你嘅睇法，17231咧，同埋改建之後你自己又覺得點睇咧？係咪都可以舒緩到尤其是來往新界同埋九龍之間而家呢啲行車量咧？17231，繼續同謝偉全傾下你自己估計，因為而家咧就話每日平均獅子山隧道都成80,000-90,000嘅車流量嘅，你估計話真係由？夾埋四條行車線啦，變咗六條啦，南北行各三條啦，係咪真係可以舒緩到成個即係呢啲車流量咧？定係反而會吸引咗多啲人用呢條隧道？其實又係塞翻咁咧？ 兩方面都有嘅，但係最呢方面咧有評估嘅，一定我哋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任何嘢咧，我哋都有科學嘅數據咧，同埋事前你花咁多時間都去研究去考慮嗰個情況，包括你頭先吸引多啲人用啦，另外就係因為其他發展即係增長。而嗰個汽車流量咧可能會增加嘅，呢啲等等都要考慮，同埋有個數據嗰個使用嘅情況係點樣？因為而家基本上可以講香港咧，大部分主要一啲隧道咧，嗰個流量咧超出咗佢之前嗰個設計嘅，都幾多下嘅。咁啊，過海隧道唔使講啦，大家都知噶啦。咁當然另外一點咧，頭先亦都提過，有人建議咧就話：喂，咁你既然將來做好曬嘅時候，有一個備用嘅所謂緊急嘅隧道，係唔係可以即係都容許行人或者單車通過咧？咁當然咧，即係我知道有好多人提出嗰個可行性或者嗰個使用上嘅問題。咁但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一樣啦，即係去研究嘅時候一定有科學數據。如果即係提出一啲問題，譬如會唔會人用啊，吸唔吸引啊？咁呢樣嘢係咪要可以考慮？如果你利用，既然都係備用嘅時候，點善用嘅時候咧，啲方案點樣連貫，即係一樣嘅，即係好似起條隧道，咁周邊連接嘅嗰啲道路一定要考慮佢容量。同樣道理，吸引人咧，可唔可以喺呢度做啲工作咧？咁或者係點樣連貫翻咧，令到人可以即係作為一個特色咧？咁呢樣嘢咧？都是其實可以考慮的 即是你意思那條緊急通道可以考慮做單車徑考慮但是呢附近那些配套要做埋啦，即係可能譬如去九龍方向都有啲單車徑，你覺得可以一次過做曬呢啲係咪？ 唔係，我覺得咧就一定要喺呢方面咧，就唔會因為講好多理由我哋唔做。呢啲理由我哋有冇辦法克服？有冇辦法即係優化？有冇辦法善用咧？喺呢度諗呢啲方法，咁大家最終嚟講咧，再平衡一下。值唔值得做？咁呢個先係一個，我覺得係有為嘅。要講一道理唔做嘢咧，過往我哋都好多案例噶啦。我覺得唔應該用呢個思維。個思維就係要做咁樣，做唔做到咧？點樣配合，然後令到有關嘅問題可以解決，甚至變為一個即係話優勢咧？呢啲係需要我哋喺個心態文化上改變。 明白，即係困難喺度，但係都要諗方法，睇下可唔可以解決佢啦。即係如果係有個心係咁做嘅話，好。同阿謝偉全傾到呢度先。謝偉全咧係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講到獅子山隧道擴建，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初步嚟講就話建築工程咧，路政署估計咧2025年第一季動工，竣工日期就係暫定2034年嘅。日期方面，成個年期方面咧都九年啊，由2025年開始計。你點睇1872311？有方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蕭樂文啊，方國山啊，我係。 係，請講。 早晨，我咧就第一件事就支持呢個隧道獅子山隧道擴建嘅計劃啦。因為實質即係成個新界東塞車嘅情況都係嚴重嘅，特別係講緊。譬如話好多市民大家都行緊有啲分流就行咗去東隧或者大老山隧道嗰邊咧，其實嗰、那個交通其實佢哋都好多集中係行翻喺獅子山隧道呢邊嗰個方向，即係可能最主要可能之前比較規劃得比較完善啦，行窩打路道一帶，即係行翻去九龍中。一帶咧就吸引啲啦，呢個其一。咁第二咧就係好多喺沙田，譬如好似世界花園一帶居民咧都有講話關注嗰個噪音嘅問題。即係如果喺擴闊咗之後， 嗰啲行車線咧就靠近咗，譬如世界花園一帶，咁就都希望部門咧係關注翻嗰啲隔音屏，真係落實到，即係唔好影響到嗰、那個，即係個分貝都應該會超出。咁、另外咧就之前就住單車徑咧，其實都好吸引嘅，即係好多市民大家都想貫通咗沙田啊，以至九龍一帶。咁但係如果你話踩入隧道咧，其實嗰個成本效益就都幾貴。咁我都認同話，如果某個程度上，譬如喺附近豐盛苑一帶，如果有擴建改善嘅道路嘅時候，咁部門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喺即係路面上加入引入單車徑咧？即係我唔睇唔到話冇吸引力喎，即係有路嘅時候打通到成嗰個沙田同埋九龍中部咧，其實係可以嘅。 但九龍嗰邊係咪冇咧？又冇呢啲咁嘅單車配套咧？ 就係都係有斷截黃種嘅問題咯。咁咁大型嘅工程，咁呢個事實上係需要考量研究一下。即係我覺得呢方面可以值得諮詢一下啦。咁譬如而家另一條大老山隧道就冇暫時就冇可能，亦都即係佢個容量都接受到啦。咁而家舊隧呢條咧，就大家都好期望。其次就係之前我哋喺將軍澳啲隧道或者我哋啲行人天橋咧，加入咗單車徑，其實個成本好貴嘅，所以呢個都要值得關注咯。 好 咁我贊成用爆破方法嘅，如果可以縮短時間咧，可以早啲，唔使話成十年之後先有呢條改建嘅隧道咧，咁我諗仲更加受歡迎。 明白，好啊，同阿方國生你傾到呢度先。方國生咧就啱啱係自己打上嚟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18723111，有關於獅子山隧道擴建。 国、缅甸、柬埔寨同老挝失联，其中十二人已经安全离开当地，正继续同其余五人嘅家属联系。警方亦都指，今年嚟接获十二宗求助个案，报称因为误堕骗局而喺内地被禁锢。消息话，失踪港人或被困于缅甸同泰国边境嘅克伦邦地区三不管地带，被迫进行诈骗或者遭虐待，甚至被摘除器官身亡。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正积极追查失联港人的下落。克伦邦地区的三不管地带由当地武装分子控制，包括 KK 园区。有国际救援组织成员说， KK 园区是全东南亚人口转卖的最终站，如果被卖到该处，代表已经再没有转卖价值，如果亲人没有给赎金，就不必要再留活口，会被送去活摘器官，尸体就抌落海。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曾经在柬埔寨工作的一名港人向东方日报提供猪仔基地以酷刑对付受困者的片段，显示怀疑被卖猪仔到缅甸的年轻男女遭人施虐，当众电击、铁锤敲手、轮流暴打和脱衣敲打等四大酷刑，令人极感不安。而前油尖旺区议员余德宝昨日都表示，收到两宗港人男子被困缅甸 KK 园区或者相关管制地区的求助，家人已经就事件到警署报案，他已经寻求人道组织协助。是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率领多名官员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二次前厅交流会。有议员引述陈国基透露，曾经同内地探讨逆向隔离方案，预料内地部门正考虑有关方案。据悉，行政长官李家超计划在本月底或者下个月初到访广东省，会同广东省的高层官员会面，预料会讨论逆向隔离措施等问题。星岛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单日新冠本地个案再破5000宗，当局寻日公布5757宗感染个案，当中5563宗属于本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指出，六月起60岁或以上的长者感染人数持续上升，本月首两周大约有15000名的长者染疫，占整体个案大约25%。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指出，这一波病毒的传播速度虽然较年初慢，但整体个案仍然呈上升趋势，预料长者染疫个案占整体个案比率会升至30%。是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立法会发表研究资料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在职公务员实际人数是176000多人，人数连跌两年。 改變了由2016-17 財政年度起四個年度內穩步的升勢，同時公務員職位空缺數量多達17000個，是1981年以來最高。文件指出，公務員流失的主要原因是退休，但是近年辭職的比重顯著增加，由2020-21年度內1863人辭職，2021-22年度就增加到3743人。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府早前推出100%擔保特惠貸款。大公報記者喬莊中小企公司股東到一間中介公司了解，職員在遊說申請的時候聲稱只要誇大在職員工的數目、薪金、強積金供款、虛報營業額，即可以代為申請貸款。當貸款獲批之後，中介會收取高達10%的服務費。有執業大律師表示，以上的行為涉嫌串謀詐騙，已經定罪，最高刑罰監禁14年。是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政論說，入境處表示已經接獲17名港人家屬求助，警方亦都接獲12宗報案，指家人懷疑在泰國、緬甸、柬埔寨和老窩失聯，目前起碼有5名港人仍然下落不明，港府必須全力營救，必要時請外交部加入救援，否則這些港人性命堪虞。政論又說，本港執法部門應當加緊本地調查和執法，必要時聯同內地一起打擊。東方政論。 信報社評提到，入境處和警方證實收到求助個案，目前仍然有5名港人在緬甸、柬埔寨或者泰國失聯。社評認為，北京在這件事上面可以扮演積極角色，假如國家出手營救，相信受害的大陸人、台灣人和香港人脫離魔掌的機會有望顯著上升。是信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同樂居事件暴露社署監管不力，以及營運機構內部管理崩壞，檢討報告提出改善幼兒工作人員人手比例，以及加強社署監察規管等，然而落實執行可以是另一回事，當局對營運機構的監察倘若依舊被動，倚重文件翻閱督導巡查流於走過場，實際作用必然會大打折扣。明報社評。 文汇报社评提到，港生回内地升学遇到通关困难，探讨以逆向隔离方便通关等的措施，以解决港人面对的实在困难。特区政府应该全力同内地有关方面积极商讨，寻求内地提供特殊的应急安排，相信能够找到既不增加两地防疫风险，又惠及两地民众的两全办法。是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重复多次啊，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去到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唔同嘅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8月18日，警方今年接12宗求助，报称误堕骗局，在外地被禁锢。本港最新失业率回落至4.3%，新增5757宗确诊。医管局情报多4人离世。喀布尔清真寺爆炸，路透社引述塔利班指最少35人死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一路傾緊有關於政府計劃改建獅子山隧道，由而家南北行分別兩條行車線，日後擴建完成之後咧，就會係南北行咧係3條行車線嘅啦，咁分別3條行車線啦。咁啊見到路政署咧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嗰邊咧都提到話，由於隧道結構現時已經係明顯老化，設計未能夠符合現時嘅標準。咁啊提到話隧道交通量流量大啦，每日只係喺晚間封閉幾個小時。亦唔足夠係進行全面嘅改善工程，所以就提出改建工程，希望可以延長成個使用年限。除咗話獅隧嘅擴建之外，連接獅隧兩邊出入口嘅道路，好似連接住龍翔道位置啦，以及係獅子山隧道公路連接沙田紅梅谷路嘅位置咧，都會有道路嘅擴闊工程嘅咁。獅子山隧道嘅公路部分路段啦，亦都會起一啲嘅隔音屏障蓋。咁啊喺現有位於沙田隧道嘅收費亭咧，亦都會係全部拆卸嘅咁。對於整個嘅情況點睇？1872311咧，涉及到獅子山改建。獅子山隧道改建的情況，對於一些用家行開這條隧道、用開這條隧道或者住在附近的居民又怎樣看呢？1872311電話旁邊有沙田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主席許立新。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許立新，怎樣看今次政府這個計劃擴建獅子山隧道這個的方案？ 其實早前在上個星期二呢，路政署跟我們開過簡介會，我們大部分同事都贊成個計劃，始終喺沙田區啦，或者係依一個北區咧，都會有好多道路使用者會使用翻獅子山隧道。咁喺早上繁忙時段都係完全飽和，咁啊擠塞情況都好嚴重。咁所以有一個計劃，我哋大部分同事都好支持嘅。 嗯，不過喺個時間上都話要2025年先開始第一季動工啦。咁啊，竣工期去到就係2034年，點睇成個時間呢？因為你頭先提到話，而家繁忙時間已經係有擠塞嘅情況啦嘛。 係，冇錯。咁時間上，所以其實依個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型嘅工程啦。咁所以都明白到個時間上係會比較長少少。咁其實另外唔同嘅部門都有做翻一啲道路嘅改進，例如話嚟緊嘅 T4 咧，亦都會開始研究緊呢個動工嘅。咁另外就而家擴闊個管道呢，其實將來因為發展上，例如話白石角科學園嗰邊亦都有好多新樓盤啦，咁另外烏溪沙嗰邊亦都會有新嘅公共房屋啦。咁所以雖然可能話都需要9至10年嘅時間，而家保守估計，但係依一個情況亦都係要一個好比較急切性係需要進行到的。 嗯，政府而家系咪话谂住系今个月会再咨询沙田区议会啊？系咪话？ 佢嚟紧我哋会交通运输委员会都会喺月尾再有一个会议，会再同翻同事再解释翻啦。咁另外亦都有一个环评报告啦。咁市民都有意见，都可以上翻环保署网站 提供翻啲意見俾翻路政署咁樣樣嘅。 嗯，針對現時而家政府提出呢一個嘅獅子山隧道改建嘅方案或者一啲嘅諗法，你哋有冇啲乜嘢關注點，或者覺得有啲嘢可能都要改一改咁樣咧？ 其實現時都頭先我都見到節目上都好幾位嘉賓啦，亦都提及過一啲行人通道或者係一個單車徑咁嘅。咁路政署都解釋過啦，咁就係話可能話雙方即係、就是、北行或者南行嘅接口就未必容許咁樣做。但係我哋嘅理解就係話其實都係一個頗大型嘅基建工程啦，咁其實會唔會係研究在內呢？咁呢個路政署都會考慮，同埋有部分同事都會認為話，咁喺呢一個工程上，有啲可能話都會危及到呢一個獅子山隧道郊野公園嗰、那個部分嗰個用地啦。咁會唔會話有啲補償呢？咁佢哋都承諾咗會係會有翻一啲種植嘅補償俾俾翻呢一個獅子山郊野公園嘅邊陲，咁但係佢哋都話無可避免係會犧牲些少呢個郊野公園嘅周圍環境嘅有部分。 嗯，佢有冇其實喺個討論期間有講到話對於獅子山郊野公園個影響有幾大，實質影響嘅面積啦，或者一啲會唔會影響植物多啲，定係邊一類嘅物種多啲啦，或者補償翻又會喺邊啲位置有冇講嘅？ 佢話會揾適當用地啦，嗰陣時路政署。咁如果以我嘅資料上咧，獅山街公園應該有 0.16 公頃嘅林地啦，同埋 0.17 嘅植林區係會受到影響嘅。咁佢就會喺工地附近咧，就做翻個種植嘅補償。咁但係我哋都有啲同事擔心，因為你種植咗一啲植物啫，咁但係其實喺個園林區一定會有一啲野生動物，咁佢哋可唔可以做到保育呢？咁佢哋就暫時性承諾咗會希望可以盡量影響減到最少咁樣做法囉。咁但係實質上佢當日主力都係講返擴建公路啊，同埋呢個陷挖工程，咁就在呢個保育嗰方面呢，其實就唔係太大嘅 feedback 俾返我哋嘅。 嗯嗯，即係但係你哋係可以接受嘅，如果呢個程度或呢個面積嘅影響係咪？ 睇翻佢哋最終，因為而家都係喺佢暫時嘅計劃書嘅情況咧，我哋都要睇翻。但係而家有網上亦都有環評報告啦，各項咁睇翻佢哋嘅結果出咗嚟，我哋先至可以係實質地可以即係贊成與否咁樣樣。咁當然大致上同時係會贊成翻擴建呢一個獅子山隧道三條行車線嘅方案嘅。 嗯，對附近居民嗰啲嘅影響咧，因為多咗行車線，會唔會對成個噪音嘅影響又會多咗咧？雖然我見到話會興建一啲隔音屏障等等嘅咁。 其實都有，例如話最接近嘅路段咧，可能話係大圍嘅世界花園同埋呢個瑞豐花園嗰方面。咁啊，咁但係佢哋反而就會講話，將呢個工程真係話完成啊，即係講緊2023嘅，即係九年後咁樣樣咁嘅情況，佢會興建呢一個隔音屏，同埋都會擴闊翻嗰個道路。雖然係會接近咗嗰個民居啦，但係佢哋有隔音屏嗰個分配指數咧，會比起現時行車嘅噪音咧，再反而會降低咗呢個二十分配嘅，因為佢哋會興建咗一個垂直式啦，同埋一個完全覆蓋式嘅隔音屏啦。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居民反映翻係佢哋驚，反而另外一樣嘢就係驚影響到嗰個景觀。因為景觀都對佢哋都好大影響，驚會太接近啊，各項嗰啲，咁佢哋話都會盡量考慮用一啲矮身嘅隔音屏嚟做翻咯。咁但係就反而咧，你完成個工程之後咧，係會比現時嗰個行車噪音咧會更加低嘅。佢哋講咗， 因為其實獅子山隧道管道又好啦，或者接駁嗰條路又好啦，本身一邊就係山，一邊就係民居嚟噶嘛，居民嗰邊。 冇錯。 其實佢而家擴建到三條，即係南北各三條行車線，係會唔會即係食多咗或者近咗居民嗰邊咧？呢、這、一個有冇佢哋擔心過咧？ 佢有嘅，因為佢哋會喺山坡上面再擴建一條公路，咁絕對係會接近咗民居嘅。咁所以除咗噪音之外，頭先都提過係一個景觀嗰個問題，因為你擴建咗，仲要加落隔音屏，佢哋會 抗建咗，但系佢哋话会将嗰个影响减到最少，而扩建比较多嘅道路咧，其实就反而系近住可能仁安医院嗰边，咁嘅佢话唔会话真系太过接，同对比起现时嘅情况咧，唔会话真系比以往而家现行嘅行车线咧接近多好多嘅啫。 OK， 好啊，唔该晒许立新同你倾到呢度。菲立新是沙田区议会交通及运输委员会主席，有关于狮子山隧道的扩建计划，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另外想跟大家讲是有关于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的同乐居，早前呢就是被揭发有虐儿案，亦都见到社署成立了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报道就提到说，针对留宿幼儿中心以及住宿特殊幼儿中心服务呢，有第一阶段检讨报告呢就是大致完成，都涉及到初步话提出咗30项嘅建议嘅。根据明报早前嘅报道，咁啊包括有啲咩建议咧？涉及到就一啲服务质素啦、啲规管监察、一啲规划同埋供应等等嘅一啲范畴嘅。咁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委员狄志远，早晨。 早晨， 狄志远。头先提到有报道啦，引述到消息啦，都话首阶段检讨报告已经系即系大致完成啦，咁有30项建议嘅。咁以你了解啦，委员会有冇话过去一段时间都主要系探讨喺儿童住宿照顾方面服务有边一啲嘅方面嘅特别探讨啊，或者建议方面系可能系涉及边啲方向嘅咧？ 就我哋嘅委员会咧，就主要睇下儿童住宿个服务各方面嘅。咁当然呢件事嘅引发就主要系同乐居嘅幼儿个案出现咗问题啦。咁于是乎就我哋就比较积极去讨论即系成个儿童住院服务或者相关服务咧，系点样可以配对得好啲。咁喺会议当中里边咧，大家认为咧，首先要处理好咧，做个监管机制。咁所以成个检讨其实未完成晒嘅。但是我哋覺得即係大家好關心，即係同樂居引發嘅關注咧，咁會唔會我哋先提交一個建議或者報告咧，係涉及點樣去監管嘅即係兒童院嘅服務嘅，點令到同樂居類似事件不會再發生咁？咁所以首階段就主要係集中好具體地，即係點樣去改善嗰個監管機制。咁啊，監管機制又主要其實係兩部分啦，第一部分係當然係機構內部嘅監管啦。咁我哋都有多咗嘅一啲建議咧，係要求即係唔係淨係同樂居或者香港保護兒童會嘅，咁其他相關服務咧，我哋都有同樣嘅要求，就係點樣喺內部咧進行合理啲嘅監管嘅系統啦，個機制點樣完善啦，員工培訓啊，員工嘅士氣啊，咁我哋都係希望機構可以做得好啲啦。咁另一方面咧，就社會處都有嘅角色嘅。咁社會主義角色咧就係要透過我哋喺外界嘅監管咧，係從而令到機構嘅內部監管咧係發揮嘅作用，即係唔好似即係依個個案咁樣咧，就好多事情發生咗咧，機構嘅監管制度係失效嘅，咁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唔理想啦。咁所以個建議裏邊咧，喺如果就住監管機制嚟講咧，係有包括要求機構嘅內部監管要完善，同樣小組亦都要求社會主義進行監管機制咧，係進一步咧係可以做得理想一啲咁。 我見報道提到話加強社署監察及規管，唔知就係咪你提到一點咧？就係話個建議講到就係話社署幼兒中心嘅督導組會加入由護士出任嘅保健衛生督察，或者曾經喺執法機構嗰度工作過一啲人員啦，去更新巡查名單。咁啊，包括咧就係保健衛生督察觀察幼兒身體狀況、審視照顧同埋醫療記錄咁。嗱，而家社署核下嘅呢啲幼兒中心督導組其實都已經有巡查，亦都會負責一啲幼兒中心嘅註冊噶啦。有冇需要或者點解需要呢啲叫保健衛生督察咧，或者一啲執法做過執法機構嘅人員去加入去巡查咧？有啲咩嘢嘅好處咧？ 咁個巡查其實除咗我哋喺現有社會處做開嘅巡查工作，無論喺監管嗰個內涵啦，或者我哋嗰個監管嘅水平，我哋有進一步建議。咁有一啲係更加專門去處理弱兒嗰啲嘅經驗嘅專業人士咧，咁去參與當中咧，可能就會更加理想。因為我哋過往好擔心咧，過往一直以嚟社會處做嗰個巡查咧，都係比較傾向行政嘅方面嘅，即係個步驟做成點啊，我哋叫做服務指標做成點啊，咁可能比較偏向行政方面。咁我哋今次咧就係除咗一啲一般行政程序嘅管理之外咧， 咁個學生嘅即係或者兒童嘅表現啊，老師嗰種嘅反應啊，員工嗰種嘅反應咧，我哋都希望可以睇得比較徹底一啲。咁呢部分就係講緊既有嘅機制嘅完善進一步啦。咁另外我哋都加強咗嘅，我哋都有個嘅小組咧，亦都有其他嘅專家啦、社會人士啦，特別係有啲太平紳士咧，係有做一啲突擊嘅巡查，呢個係新加落去嘅。因為咁樣咧，就可能咧有啲公眾嘅角度咧喺參與裏面咧，咁能夠可以即係大家對個監察個闊度咧係拉翻闊啲。同埋咧，我哋我自己本身都係太平紳士咧，咁我哋過往都好多經驗咧，去巡查啲監獄啊，懲教署啲監獄。我哋去到睇到時候咧，有個好嘅體會咧，就係咧，啲監獄咧，就恆常性咧做好一個高嘅水平，因為咧佢要接對咧接應咧係隨時都有啲太平紳士嚟巡查，咁所以佢唯一嘅方法就係平常都做到咁好啦，你隨時嚟睇咧都唔會有問題，咁咧會建立一種嘅文化嘅效果。咁我希望將來兒童院咧有呢個機制之下咧，咁佢哋大家運作咧係正常。合理水平嘅一種現象，就唔係咧有人嚟睇我咧，零零林林執下嗰樣，整下嗰樣，掃下地啊咁。咁我哋就唔希望係一種特應對式嘅，而係一個恆常性嘅保持高服務水準嘅。 OK， 呢個小組應該我見報道所講就係叫留宿幼兒中心或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質素小組啦。頭先提到話會可能有啲太平紳士啊，或者社福界人士等等組成咗一啲嘅突擊探訪或者視察嘅，同社署核下呢個幼兒中心督導組，你期望可能有啲乜嘢分別咧？睇嘅嘢方面，同埋有冇話所謂突擊？由幾耐做一次呢？因為涉及到好多人啊嘛，即係可能呢啲未必係佢哋嘅正職嚟嘅，咁佢哋又要點樣撥時間去做呢啲嘅角色呢？又 嗱，我諗我期望社會處做嗰個調查咧，相對係比較傾向係專業一啲嘅。正如頭先我個諗法就係話除咗一啲嘅程序嘅管理啊，或者行政上嘅措施嘅合作之外咧，就係嗰服務質素。咁服務質素咧，可能都係有比較專業嘅人士咧，可能佢有經驗喺運作呢個服務咧。咁於是乎就睇到個質素嘅表現，特別係兒童嘅行為啦，或者係啲工作人員嗰種嘅情緒啊狀態，可能呢啲比較專業啲。咁我哋有另外一個，譬如喺公眾參與嗰個咧，就係一來有等公眾有一個角度嘅，可能專業有一個角度，公眾有一個角度。而公眾嘅角度，正如頭先咧，我哋唔係真係去話。找錯處嘅，唔係去挑骨頭。最緊要咧，等佢覺得啊，我可能 anytime 隨時都有人嚟睇下我服務嘅話，咁我係咪隨時每一刻都做到一個好嘅水平咧？咁呢個效果，我期望係可以達得到嘅。咁至於話啊，人手方面，因為社會處已經一隊隊伍咧，係會做呢個巡查，咁加強少少人手，我相信唔係大困難啦。至於話公眾參與啊、社工啊、太平紳士咧，我相信亦都有好多社會熱心嘅人嘅。咁、okay. 巡查工作量又不至於話令到我哋去召集一啲人手咧， 好 應付不耐嘅。咁我覺得係呢個就喺人手上，我自己個人唔擔心。 OK， 嗱，迪斯遠時間差唔多，但我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嗰陣，因為都涉及到好多建議嘅，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保安局表示，高度重视近期有香港人怀疑被诱骗到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被禁锢从事非法工作，提醒市民小心求职骗案。又话由今年一月至今。入境署和警方分别收到17宗和12宗求助个案。保安局说，入境署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收到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按求助人意愿协助向当地警方报案。小组了解其中12个港人已经安全离开当地，会积极跟进仍然未离开当地的求助个案，继续和当事人家属、香港警务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当地大使馆、总领事馆保持密切联系和跟进个案。保安局又说，警方接获相关报案的时候，会和境外执法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并透过国际刑警的平台联络海外执法机构交流情报和协助调查。政府建议翻新私隧，在两条现有隧道管道之间会建造一条长大约 1.4 公里的三线行车隧道。 现时往九龙方向管道扩阔至三线行车道，并为新往九龙方向管道和新隧道建造连接通道，以便稍后翻新两条现有管道。有关工程预计2025年第一季动工，暂定2034年完工。路政署主要工程管理署副署长张家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希望解决私隧挤塞问题，提升隧道的运作水平和交通流量，一些连接路亦都会扩阔。他又说，施工期间现有的行车线会继续使用，如果有一些情况需要封路，会在夜间进行。至于居民担心噪音和空气污染，他说施工过程会有严格规定，根据环保署的要求将影响尽量减少。土力工程署前署长、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说，由现时到翻新工程完成要等12年，时间太长。他说如果以钻挖方式钻挖坚硬的花岗岩，成本好高，希望项目能够达至成本效益，俾承建商选择用乜嘢方式，包括用爆破方式进行，以减少工程时间。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议员谢伟全话，现时开挖隧道工程的技术已经有改善，当建议提交立法会讨论，会关注涉及的方案同埋对周边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昨日在天津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共同主持中日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日本时事社引述日本政府表示，双方同意继续会谈，以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新华社报道，杨洁篪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日方应该着眼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长远利益，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奉行积极务实理性对华政策，坚持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政治共识，和中方一起增进政治互信，摒弃零和思维，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更加成熟稳定健康强韧。双方认为对话坦诚、深入和具建设性，达成一些有益共识，将会继续保持对话沟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17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8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54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13蚊，升9.8；美团173.6，升3.6；阿里巴巴88.9，跌1.45；恒生中国企业69.04，升1毫；顺义光能11.96，冇起跌；友邦保险76.45，升3.5；盈富基金20.46，升4仙；华润啤酒58蚊，升2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34.86，瑞士法郎0.951，加元1.292，人民幣6.778，英鎊對美元1.206，歐元對美元1.019，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628。日經平均指數報28953點，跌268點，港金報165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29美元，卖出1767.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系早晨，施乐文。 头先提到一啲加强社署监察或者规管嘅建议啦，另外有啲就系加强营运机构自己嘅责任嘅，譬如咧就话建议系咪可以成立由管事委员会以及管理层牵头嘅内部服务审查机制，订立举报制度等等。而家呢啲内部监管机制系咪唔足够或者冇啦，或者所谓举报嘅制度系如何？点解要特登要提呢样嘢咧？ 是因为同乐居涉及就是虐儿啦，虐儿是需要有个举报的程序的。咁而家相关的法例就亦都系讨论啦，政府都会迟啲话有啲所谓强制举报的程序会做啦喺法例上。咁而家就未有嘅。咁所以喺同乐居事件里面呢，因为有咁广泛嘅虐儿嘅可行虐儿嘅情况出现呢，咁所以提醒啲機構咧，話你如果出現啲問題，你要舉報。即係我哋好擔心啲機構咧，有時一佢又唔想張揚件事啦，二就係佢冇意識去覺得咦涉及虐兒，原來要同警方或者向政有關部門舉報啊咁啦。咁所以強調呢樣嘢都係回應緊同樂居事件，即係盡量係避免日後有啲情況再進一步出現咁樣。咁另外我哋都諗緊啲比較科技啲嘅方法嘅。咁而家即係有啲嘅地方係適合安裝閉路電視咧，咁呢個都呢系統都存在嘅。咁當然就點樣善用呢嘅資料，咁我哋要去逐認真去諗下啦。咁同埋聽到有啲科技咧，就話如果佢攝錄到有啲行為係涉嫌有係虐兒嘅，譬如比較粗暴啲嘅對待啊，或者有啲大嘅動作咧。咁佢嗰個系統咧係會有個警號訊息嘅，咁於是乎咧有關管理嘅同事就咦有訊息嚟喎，睇下發生咩事先，咁亦都係提早咧係發現有關個案，呢啲嘅內部監管咧，我都希望可以加強翻。 另外話留宿幼兒中心嗰啲幼兒工作員嘅人手比例都增加喎，就嗰個點睇咧？易唔易揾到人手咧？又 呢個係困難嘅，呢個亦都係一個可能係根本嘅問題，因為過往嚟講，一直嚟講咧，兒童院或者其他院舍咧，老人院啊、殘疾人士院舍咧，人手都係不足嘅。咁年青人唔係好多人即係中意入呢個行業啦。咁增加人手比例係一個需要嘅方向，但係你點樣吸納人手，特別即係有志從事兒童啊或者長者工作咧，呢、這個嘅階段發展咧係唔容易嘅。咁你可能涉及嗰個嘅編制啦、晉升空間啦。工作的安排咧，或者是薪酬待遇啦，咁呢個報告書係有提出呢方面的方向，但係我哋係仲要進一步討論，究竟點樣可以先令到呢一個比例提升能夠落實得到？如果唔係咧，定咗個指標，而家都請唔到人啦，你定咗個更高嘅指標，只不過係製造更多嘅煩惱啫嘛。咁呢方面係小組係我覺得係最進一步討論，而尋求一啲可行嘅方法先解決到問題。 好啊，同阿狄志远倾到呢度先。狄志远系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委员。嗱，而家呢个咧就系报道所提到嘅啫，一啲嘅第一阶段检讨报告大致完成所提出嘅初步嘅几十项嘅建议。不过具体成个建议会系点啦？我哋都可以继续留意住嘅。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陈先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陈生，请讲。 系你好啊，头先咧我听到有位。太平紳士 哦，你講狄志遠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咧我就所以想講一講嘅就係話，佢個遠景非常之好嘅，係好好嘅，但係咧中間嗰度咧，我聽到佢話好似咩懲教署啊，即係佢話佢又去開嗰啲監獄啊，做開呢啲巡查或者睇下有啲咩需要改進嘅地方咧，佢就話想嗰啲院舍咧都係有咁嘅咩行。常化嘅管理啊，或者係你唔嚟睇我都咁好噶啦，你隨時嚟睇啦咁樣。咁佢頭先，我覺得最重點有一樣嘢係需要改善嘅咧，就係佢頭先都有提過啊，薪酬待遇啊、人手比例啊、各樣嘢咧、工作環境啊，同埋咧可唔可以背後少少咧，就係可唔可以輔導一下啲輔導者咧，或者嗰啲照顧者咧？其實佢哋都好需要有人輔導嘅、哦。嗰、那個你話嗰個咩虐待案啊，各樣嗰啲咧，講真，我唔係一入職就想去虐待佢噶嘛。咁如果嗰個情況就話，如果中間有啲支援俾一啲院舍嘅同事去舒緩下或者協助下咧，咁可能嗰個效果會更加好咯。就唔係話，喂，我而家咧就想你哋好似懲教咁樣做，哇，大佬同懲教嘅待遇爭好遠啦、啊，架構啊、資源啊，其實最重點咧。 林太嗰陣時講過咧，嗰、那個人手比例係由一比八變一比六噶嘛，即係小朋友嗰啲院舍計咧，其實真係指紋樓梯響嘅啫，完全冇 execute 到嘅，或者係未落實啊，好多嘢都咁變咗佢哋其實在職嗰班人其實有冇人去真正了解下佢哋？清楚下佢哋嘅需要或者面對啲咩問題呢？我覺得框架係要有，但係你話中間嗰個支援啊，我覺得係應該要做多啲囉、 okay。 就唔係一味要求囉，要求係人都識啦，太平紳士。 好啊，唔該曬陳生，佢都話要關注到一啲前線嘅工作人員啦，無論佢哋工作環境或者精神上面嘅啲支援等等啦咁。嗱，其實今次嘅留宿幼兒中心檢討，根據報道所講嘅一啲初步建議，都提到話強化人手方面嘅比例。由而家咧就是、幼兒工作員嘅人手比例由一比六點二提高，至到接近住宿特殊幼兒中心嘅一比四點五。咁亦都話會增設幼兒照顧助理員一職等等嘅咁。呢、這個情況我哋繼續留意住啦。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在公元800年左右，中美洲出现了一个古文明托尔特克。托尔特克的意思呢，其实是技工，也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前身。而托尔特克人呢，又被称为有学问的人。 托尔特克人是由科学家和艺术家共同组成的一个社群，他们聚集在一个名为特奥蒂亚坎的金字塔古城，一起探讨和保存灵性知识，如此古老的知识从此一代传一代地流传下来。 以上是打破人生幻境的四个约定一书有关托尔特克文明的说法，而这本书的作者唐米盖尔·鲁伊兹正是一位当代托尔特克文化的传人。在1970年，作者遭遇了一次严重的车祸，据他所说，车祸令他经历了一次濒死的经验。醒翻之后呢，他就顿悟了，明白到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信念。打破人生幻境的四个约定这本书正是他反省之后的成果。 作者提醒我们，人生的确是一场梦，我们可以选择活在好梦或者恶梦之中。人要活在人生的好梦，我们就需要和自己立约，去规范和鼓励自我，活出人生的潜能。这四个和自己的约定分别是说纯正美好的语言，不要认为别人的言行和你有关，不妄作假设，以及凡事尽力而为。 讲到尾，一切的约定其实都是源于第一个约定，讲纯正美好的语言。因为语言是令到人类彼此了解和互相沟通的一套符号，其中的每个字母、每个字眼其实都是一个约定。我们不要用话语来伤害、打击自己，亦都同时慢慢学习不会用语言去伤害别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打破人生幻境的四个约定》，作者唐·米盖尔·鲁伊兹以及珍妮特·麦尔斯，由子之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柬埔寨、泰國、緬甸等等嘅東南亞國家咧，近日就被揭發有啲涉及到人口販賣嘅案件，咁大家都關注到啦，啊，會唔會有啲香港人都係牽涉在內咧？咁入境處嘅發言人咧就話，協助咗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咧，喺今年一月至到而家咧，一共係接獲到17名嘅港人家屬咧求助，咁啊指佢哋嘅屋企人咧懷疑喺泰國、緬甸、柬埔寨以及老窩係失聯嘅，咁而小組就了解其中12人咧已經係安全離開當地，咁啊其中見到明報咧都係佢哋嘅報導咧，就係引述到其中一名爸爸啦，話個仔喺網上面咧睇到一啲嘅招聘啊，就去到泰國嗰度做嘢嘅啲廣告，咁去到之後咧就話佢係 被禁固啦，亦都係電話被沒收，每隔幾日先至可以同屋企人聯繫嘅。咁就話而家咧就已經係上個月就已經報咗警啦，警方已經係聯絡跟進，咁但係個仔咧就仲未係被獲救啦，非常之擔心佢嘅安危等等嘅。警方嗰方面咧都話，今年一月至到而家咧係接獲到12宗嘅求助個案，就話係因為誤墮求職啦，或者啲網上情緣嘅騙局而喺外地被禁固嘅咁。嗱，今次呢個情況都引起唔少人關注啊！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佩凡，早晨。 係啊，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郭佩凡，點睇今次頭先我講到嘅呢啲事件啊？ 是啊，我真的非常之震惊啊。其实呢过去呢几日呢网上面呢都流传咗好多嘅片段呢，就睇到即係不同嘅华人啦、就俾人虐打啊、电击啊、等等一啲虐待嘅片段嘅。咁就都有讲到呢，就係话呢啲人呢都係喺柬埔寨啊、缅甸啦、嘅真实情况咁。咁嘅片段呢就喺网上流传越嚟越多。咁就開始即係初頭啲人都唔係好不明所以啦，唔知咩事。咁但係後尾咧就多咗好多嘅一啲嘅故事啦，即係知道究竟原來內裏原因咧都係咧就係被人呃咗去當地，跟住就被人禁固，跟住要求佢哋去做做啲詐騙工作，咁跟住就俾人虐打，如果你唔做咧就電擊你咁，好多呢啲咁樣嘅片段。咁跟住咧就去到。有新聞報道啊，台灣有好多人有咁嘅情形啦，咁去到琴日咧就知道有港人都面對同樣嘅情況，咁我都係極度嘅震驚，咁所以咧就我就覺得呢個問題非常之嚴重，咁我今日咧都琴日同今日咧都有聯絡保安局同埋入境處了解嗰個最新嘅情況，咁、那個數字暫時都係不變嘅，即係仍然都入境處收到17位求助，咁就有5個到而家咧仍然都係失聯嘅，咁就繼續努力聯絡當中。咁就警方收到12個都係咁嘅情況咧，頭先你都講咗，咁就所以我琴日咧都公開即係呼籲即係港人真係應該要特別小心啦，因為咧我喺網上邊咧亦都即係揾到一啲嗰啲即係招聘廣告啊，都係咧就係話又唔需要經驗啦，由你飛去泰國、柬埔寨或者緬甸呢啲地方咧，都係包食宿、包機票。咁啊，有30,000底薪，咁啊，月入有機會去到200,000咁樣，咁就唔知咩工作嘅，有啲就講明係做荷官，有啲又冇講係做咩工作嘅咁。咁呢啲咧，其實我諗大家都明白啦。我以前都做過好多呢啲求職嘅騙案嘅，即係呃人去假結婚啊等等。咁其實都係即係冇乜可能會有啲咁樣嘅情形出現，咁大隻鴿啦，隨街跳啦。咁所以面對呢啲咁樣嘅即係招聘咧，其實多數都係假噶啦。咁但係最得人驚嘅其實就係咩咧？就係除咗你網上廣告之外咧，仲係佢哋捉咗嗰啲自己人，譬如台灣人去呃翻台灣人，香港人去呃翻香港人咁樣，就話有工介紹俾你嗱。咁今次有熟人介紹喎。即是你识佢嘅，佢话自己搵紧咁嘅收入，真嘅，咁就呃你过去。咁呢个就系好容易就令到啲年青人咧系会好唔小心咁就会咁我过去试下啦，咁样可能香港搵唔到工。咁另外亦都听到有啲变招啦，就系话有啲知道喂搵工冇理由咁大只蛤乸嘅，咁就直情咧系去对嗰啲游客埋手啊，譬如你去到泰国啊或者缅甸啊呢啲咁嘅地方旅行咧。佢就同你即係做朋友，咁跟住就話我帶你去邊度參觀，去邊度參觀，去啲地方你自己平時去唔到嘅，跟住你上咗車咧，佢就車咗你去呢啲禁固營，咁跟住就面對同樣嘅情況。咁呢啲咧係真係好得人驚，因為我哋香港人成日去旅行咧，都係即係覺得當地人都可能好友善咁咯。咁但係而家你就可能會面對啲情形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真係要小心。咁我見到即係。警方都好好嘅，即刻就拍咗条片出嚟咧，就呼吁啲人就小心啲咁嘅情形。咁入境处都有个求助热线啦，就852-1868。咁我就呼吁香港市民咧，如果你有啲家人呢段时间系去咗呢啲东南亚嘅地方，又突然间失咗联，又或者佢话佢搵到份工，但系就好耐先打一次电话翻嚟，即系唔知佢做乜嘢嘅咧，咁可能都系面对。有咁樣嘅危機嘅，咁你哋就要特別留意。如果真係有問題嘅話咧，就即刻報警或者揾呢個求助熱線去幫助咯。 你覺得針對呢啲嘅事件發生咧，香港政府方面可以有啲咩去做啦？第一就係喺未發生事件之前，有冇啲咩公佈可以再講多啲俾啲市民知啦？第二就係如果真係有人需要求助係被困，其實政府嘅角色可以點幫佢哋咧？ 我覺得政府是需要去大力去宣傳呢啲情況嘅，因為實在好危險。因為如果你去咗嗰啲三不管嘅地方咧，咁佢哋係即係好難救嘅，即係好唔容易會救到，咁所以好危險。亦都係人命有關。咁就我覺得大家都要大聲即係提醒市民啦，因為好多市民未必睇新聞咁即係一定要不斷咁講先得。即係好似我哋而家講嗰啲即係。猜猜我是誰都講了很多年，都仲有人墮入呢個騙案嘅，咁所以我哋覺得要做得更加多嘅宣傳啦。咁另外咧，我都問咗政府啦，咁佢哋保安局嗰邊咧都已經聯絡咗外交部啊，同埋當地嘅領事館啦嘅人員咧，咁佢哋都係話會盡力去營救嘅。咁外交部亦都即係我琴日都講咗話，希望外交部都盡力去幫手。咁佢哋都係話會盡一切嘅能力啦，即係盡力去營救。咁但係因為分分秒秒都係有生命危險嘅，咁所以與其等人救呢，其實預防就更加重要嘅，即係唔好墮入呢啲陷阱呢啲騙局啊，即係將自己處於險地就更加重要。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聽到呢啲報道嘅話呢，請即係各位市民都發俾你哋身邊認識嘅人，讓佢哋都知道，話俾佢哋聽有啲咁樣嘅陷阱，尤其係年輕人千祈唔好即係去呢啲地方，即係咁容易就相信呢啲地方有一啲咁筍嘅工去做咯。 嗯，你覺得即係政府？ 另外仲有啲係網上情人都有嘅喎，警方都有講過係話，即係話即係同你喺網上邊即係拍拖咁，即係氹到你好開心，跟住就叫你過去，咁過到去就俾人捉咗咯，就係咁。嗯， 你覺得政府喺宣傳方面或者即係警告方面做多啲，可唔可以喺針對某一啲國家發旅遊警示方面去做呢？因為譬如而家黃色旅遊警示喺緬甸、泰國等等，嗰、那個標準就係話有威脅跡象，留意局勢，提高警惕等等。針對呢一啲地方，有冇需要話喺旅遊警示嗰度做，或者考慮啲咩呢？如果做定唔做嘅時候有？ 就以往咧就好少因為咁樣嘅情況咧而發出旅遊警示嘅，咁但係因為個形勢成日都喺度變啦，咁我覺得即係保安局都可以喺呢一方面去諗一諗，係咪可以發出呢個旅遊警示？咁就算唔可以正式發出旅遊警示咧，都需要喺網上面啊，同埋唔同嘅媒介咧，都係即係勸喻啦，即係呼籲啦，香港市民咧提高警覺啦，唔好墮入呢啲陷阱。 嗯，头先提到啲陷阱可能涉及到一啲网上嘅招聘广告啦，呢一方面香港政府又系咪可以易啲去做或者系打击呢一啲广告咧？又 其实呢样嘢就比较难嘅，因为我哋见到网上面嗰啲广告咧都几铺天盖地嘅，咁佢有啲就系喺唔同嘅网站啦，咁有啲咧就系经过一啲嘅通讯软件咧就传嚟传去咁样嘅。咁就你唔知呢啲廣告係真定係假。咁當然啦，我而家警方肯定都已經喺網上面去睇呢啲廣告，亦都可能會去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去調查啦。咁但係網上嘅嘢呢就即係禁之不絕嘅，即係唔容易去禁止，因為我哋以前都見過嗰啲譬如假結婚嘅廣告啊等等呢，我都見過好多，之前亦都跟進過，咁都唔容易完全禁止嘅。但係即係大力去宣傳啊，去即係打擊啊，一發現佢係假嘅就要求落架，呢啲嘅就係可以做嘅。 OK， 好啊，唔该晒郭佩凡同你倾到呢度先。郭佩凡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嗱，保安局方面寻日都有发稿啊，话就住近期有香港人咧系怀疑被诱骗到柬埔寨啦、泰国啦、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咧，被禁锢从事非法工作。保安局咧就话表示高度重视有关事件，提醒市民小心求职骗案。就话由今年一月至今咧，入境事务处同埋警方分别收到17宗。以及係12宗嘅求助個案嘅咁，嗱，其中入境處頭先提到咧，話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咧收到求助個案之後咧，已經即時按求助人嘅意願協助去向當地嘅警方報案。佢哋了解到咧，其中12名嘅香港人已經係安全離開當地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